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于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的清晨，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，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。秋天的黄昏，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，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。雪花纷飞的晚上，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，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，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，展翅高飞。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，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。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。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，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有爱有回忆，我们的人生会因为这两个东西而变得圆润和丰满。90年代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一个黄金年代，这些歌里包含着很多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。这些老歌或许在今天听起来不够精致，但是却因为有我们的记忆而变得非常的珍贵。你还记得罗中旭这个名字吗？如果你还记得，你一定会顺带的想起他的那首歌《星光灿烂》。95年，他正式唱着这首歌拿到了罗马尼亚第8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的个人演唱的第一名。随后这个名字迅速的走红，真的像这首歌一样星光灿烂。可是随后的人生路并没有像这首歌所预示的那样灿烂。3年之后，他遭遇了一场车祸，也让他失掉了最好的时机，只留下星光灿烂的回响。 星光灿烂，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，夜静的心带着那份移动的心情。为我难过。

到我歌声的小河河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呐。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哟，我心里头美的是乐个里个冷，美丽的不说话，只看着我来笑。 向我走来，他问我心中是否有真情有爱，我说我心中有爱，几朵莲花开。 我盼着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，看着天地之间处处有爱，我盼着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，我盼着没有痛苦没有悲哀。 红啊红斑扎咕噜斑马飞得红， 我看到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，我看到天地之间处处有爱，我看到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，看到没有痛苦没有悲哀。 红啊红伴着